不再会遇见有这么多值得让他花心思啊去评价的那些事情了，可能只是在生活当中的花絮由他一乐而已。问问汪冰老师，需要给这个小朋友啊留一个什么小小的作业吗？ 我觉得我们的题主可以设想一下一个理想的世界是什么。你刚才讲到了猫冬是吧，就是冬天我们大家都冬眠休眠的状态最好，但是我相信这并不是你对理想生活的完全的设想，所以其实不妨书写一下。我看你非常善于表达自己，用词也非常的精准，那能不能把你对一个理想生活、理想自我、理想世界的想法写到纸上呢？其实就是一个做白日梦的过程，但是白日梦是有用的啊。第一个，我觉得做白日梦的过程肯定会让你很开心，因为它会让你离理想更近了一步，你想的越具体越好。然后在这个梦境当中有哪些事情啊，是你现在就可以做的一件小事儿？我是特别希望你把这种敏锐的观察能力，你对世事洞悉有非常犀利的这种感受也好，分析能力也好，用在你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上，那他们就可以成就你了。 嗯，最后呢，也以这一章节我的新书《若非此刻更在何时》当中的一句话来送给你：阻碍我们自在生活的念头，无论来自别人还是自己，都像讨厌的病毒在干扰生命的运作。当我们可以成为自己头脑的杀毒软件，找出那个被植入的木马程序，然后亲手把它处理掉，就这么简单。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，我是刘思佳。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。 解忧书房，听见万物，疗愈忧伤。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，并可实时回听。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。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。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。 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，母亲只剩了我的身，党的光鞭子抽我身，母亲只会泪淋淋。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，躲过鞭子揍敌人，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，躲过鞭子，躲过鞭子揍敌人。